今天有没有吃早饭呢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吃早饭。有的人会说习惯了，上学的时候就经常不吃早饭，可是不吃早饭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，你应该也知道，那多少要吃点，而且要吃的有营养，可以吃一点坚果，喝一些牛奶，面包都是可以的，快捷的或者慢慢做的，只要适合你就好，一定要吃早饭。OK， 在这里希望有你喜欢的歌。我不过是你的游戏猫，来自伊能静。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猫，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？我不过是你的游戏猫，心里有千个疑问。我不过是你的游戏猫，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，爱得越真，伤害也越深，怕自己太认真。啊，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啊，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我不过是你的游戏猫，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？我不过是你的游戏猫，心里有千个疑问。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 上明晃晃，地下水荡荡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谁能踩在你心上？出门先看天，进门先看脸，睁一眼闭一眼，谁说以后没天堑？花开天是只可为望所欲，一生兴亡悲中喜。花开天是蓝，水流人自去，只可为

熬，我就爱你的模样，直到白发苍苍也让我心乱跳。我超级喜欢你步伐很大，跨进了阳光。我超级喜欢穿过多情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天底下没有什么事会让我害怕紧张，因为有你陪在身旁，让我感动也让我疯狂去飞翔。我早就喜欢你跟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早就喜欢穿过多情给你爱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我早就喜欢傻傻的模样，我早就喜欢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我超级喜欢你也赚钱给我花，我们手牵着手让世界变个样。 心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。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穿越风和雨，谁会交出我的心？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的概念，你得不定就翻脸。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。我还是爱你的，那是什么人生，不要在心里偷偷钻进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，再证明我最爱你。像你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我一点来用心说来听听，眼里见你冰，不要再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。会反常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，想得太迷糊，还有点偷懒，不要计较，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？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图片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有钱，忍不住上身，偷偷看一眼，你动不动就翻脸。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。我还是爱你的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，不要在心里偷偷藏起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，再证明我最爱你。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。我还是爱你的，那是什么眼神，不要在心里偷偷藏起，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，才证明我最爱你。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点乱言细语说来听听，眼里见你闭，不要再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。 听到的是张宇的歌声大女人。最近又有人在微博上转这样的一段话，心理学上说，人们大多数只对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，因为在那个安全度之内，你潜意识知道对方不会离开你，所以说胡闹是一种依赖。其实不用心理学上说了，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都是能发现的，总是会对特别亲切的人不小心发泄了自己的情绪，身边有能够依赖信任的人，我们都是觉得幸福，觉得幸运，是感恩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因为就在身边，所以有点不珍惜，我们都应该反思这一点，对爱你的人温柔一些，他们才是最值得你温柔的人，你说呢？好了，听歌了，万芳的一首慢火车。 慢火车，火车慢，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，就算泪会流，气会喘，也是最美的挑战。慢火车，火车慢，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，因为心中燃烧着柔情，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。如果一路也会下雨，你我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，爱你的眼神是不会的爱变，永远的灿烂。如果一路有过心有风雨，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呼唤，愿你的笑容让心酸变有爱。

上，再把歌往上躺，来开始的好烦，想不想尽情摇晃，先酝酿杯黄汤，再来填满欲望，黄汤黄汤不黄汤，夜色冷清怎么隐藏，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 Nothing drives and nothing's wrong,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, 勇敢的说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，就怕一直往上干嘛干，他慌张不慌张，天色担心怎么隐藏，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 Nothing's right and nothing's wrong,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, 勇敢的就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，

江湖招募练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一零三三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、更大平台、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15133，17701115133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、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等你到终点。梅赛聆听，梅赛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肆然醒来，心情肆然转歌声，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有些爱不是不想留，而是没有办法留住，而有些喜欢呢，就像暗恋一样，单恋这样的，对方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，好想把这样的感情留下来，但是这样的感情很难久到可以一直不放下，要么去努力试试看，要么依然默默地看着对方走进属于他自己的幸福，你还是不打算告诉他你有多爱他，甚至不打算告诉他那个默默付出的人就是你吗？想留下的终究还是要去尝试的。好了，听歌了。 突然间发现你也只是个人很普通，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，用你谈着恋爱，因为害怕太寂寞，谁不怕寂寞，当爱情有了伤痕， OK 方面没有用，我听我的音乐，你和你的啤酒，没有什么快乐，也没什么不快乐，其实我想说、好呀，真的好呀，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，好呀，都很好，走到下个路口，应该停下还是走，你是我的快乐还是个习惯了，用你谈着恋爱，是不是害怕寂寞，怕自己会寂寞，好呀，真的好呀，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，好呀，我好呀，假装一切都很好。